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但系 今次香港个四方西议员嘅，佢又系好似 咁啊吓，啊唔知系唔系啊，我唔记得咗。咁但系总之咧，佢后嚟好似就撞翻喺佢个家族嗰个陵寝嗰度嘅，所以佢就占一个席位嘅啫。但系佢有好多牌匾，好多人为咗纪念佢咧，有啲铜嘅牌匾喺外面咧，细细个咁样就纪念佢。咁啊，而家咧就真系川流不息，长年大约一年365日咧，都有人嚟献花嘅。咁同埋市入面呢，其实佢真正嘅雕像系唔多㗎，佢好似喺一个公园入面有一个铜像，就好似喺个草地度斜斜地嘅斜坡走緊落嚟咁样嘅，好生动嘅，呢个就係贝隆夫人啦。咁但係当然呢，贝隆呢亦都系一个好传奇人物啦，佢亦都系几上几落嘅，佢后嚟又曾经呢就直情系俾个政敌呢就指责佢乜乜，又将佢拉咗又坐个监。咁坐个监后嚟佢就流放。流放后嚟竟然呢又可以俾佢呢返嚟呢又东山再起。咁佢所以喺1946至55年系总统。咁佢后嚟经过大轮呢，佢就1973至74年呢佢又做过九个月嘅总统。咁但係后嚟就知道系冇用啦，事不与我啦，就退位啦咁样啦。咁呢一个就系、是、贝隆嘅故事啦。咁亦都有人话佢系民粹主义，但亦都有啲人呢就话佢系法西斯主义，因为佢始终就系一个独裁者。佢系军人出身，咁佢亦都系有镇压异己嘅。咁所以呢好有趣，而家贝隆主义入面呢原来呢有两个流派嘅。就系、是、一个左嘅贝隆同一个右嘅贝隆。原来即系你根据贝隆主义咧，你系可以左倾右 细胞分裂， 右倾又得嘅。你话几即系几搞嘢话系嘛？好啦，咁呢个阿根廷咧，另外讲几样特别嘅嘢咧，就当然就系、是、讲啲自然科学嘅先啦。自然科学咧，而家世界上最大嘅恐龙咧就系、是、阿根廷发现啊！咁当然嗰啲骸骨啫，因为嗱一段好长嘅时间，我哋而家话世界上最大嘅食肉啊 ，sorry 啊，我要加埋食肉嘅恐龙。咁啊，四个恐龙咧，你大家睇过侏罗纪公园或者系稍为近啲嘅侏罗纪世界啦，系嘛，都知道系嗰只咁样嘅霸王龙好劲噶嘛吓，即系虽然而家佢新嗰只霸王龙已经唔同旧嘅霸王龙，但系我哋都叫做Tyrannosaurus Rex， 简称 T-Rex， 冇错啦。咁但系呢个霸王龙咧，其实喺早喺廿年前咧，已经系俾人扒头噶啦。讲真，即系我唔记得咗边一年啦，但系差唔多都有成廿年嘅，十几廿年前咧，因为啲考古学家咧。就唔係考古學家，因為古生物學家咧，就喺阿根廷咧，就係、是、發掘咗一種嘅巨大嘅肉食嘅恐龍，而咧嗰、那個體型咧係大過霸王龍啊，而且都大過唔少嘅添。咁所以咧，其實而家佢霸王龍 T-Rex 已經唔係最大嘅肉食恐龍啦、大家有呢個常識，就係喺呢一個阿根廷。咁另外咧，伊瓜蘇瀑布咧，亦都上次講過，有一部分係喺阿根廷嘅。咁另外有一個阿根廷南面咧，就有一個高原咧，都好出名嘅，叫做 Patagonia。咁 Patagonia 咧，如果大家喜愛運動啊、行山啊、露營咧，你知道咧，其實係一間好出名嘅運動嘅設備衣服嘅公司名嚟嘅。你哋有時行街都會經過啦。 香港都有。 叫做巴塔哥尼亞嘛。咁巴塔哥尼亞咧，當然我好早就知道啦。嗰時睇嗰啲娛樂凡爾勒啊嗰啲咁嘅科幻小説啦嚇。咁佢係講即係去到。咁原來呢個高原咧，我今次去到真係親眼睇到啦。即係你喺高原上面，你又唔係好覺嘅，當然知道係即係離海拔就高高地，但佢唔係真係好高嘅啫。佢離海拔翻咗幾百米嘅啫，離嗰個海平面。咁但係後嚟我去到咧，九架車咧行一行下咧，就落翻去嗰個沿海咧。啊，真係有一道地方你睇翻嗰個高原咧，佢零零舍舍咧，比起沿海咧，佢有一截地方係同嗰個海邊係好近下嘅。啊，即係可能都係幾十公里左右嘅啫。你一眼望落去，咁佢真係平地拔起。是悬崖咁样嘅。咁原来去到一度呢佢就平咗，嗰、那个就係个高原啦。哇，我都第一次即係咁清晰睇，原来呢个就係巴塔哥尼亚嘅高原啦。咁、高原上面呢当然亦都係有好多喇嘛啦，记唔记得上次讲嗰啲驼羊呢、其实阿根廷啊，其实安第斯山脈嗰啲呢都係有呢个驼羊嘅，咁智利啊、秘鲁、玻利维亚都好多嘅。好，咁另外当然另一个讲嘅阿根廷人就係捷古华拉啦，係咪佢又係阿根廷嘅。上次都有介紹過少少啦，係嘛？其實佢係讀醫噶嘛，咁但係咧佢就未讀完咧，就已經同個死黨咧就騎住架電單車咧，就立下宏願咧就要環遊南美洲啊嘛，點知都唔到一半咧， 架电单车打柴，打柴咧，但系佢又好嘢，佢又即系锲而不舍，就即系冇放弃，冇放弃咧，就即系又顺风车啊，又黐呢样黐嗰样啊，又靠好多人帮咧，就竟然都俾佢就冇还有，但系都去到最后咧，就去到呢个系好似委内瑞拉咁上下噶，好犀利啊！佢又。呢、這个阿根廷，然后就一路喺南面就兜咗入咗智利，智利一路上去就秘鲁，系嘛玻利维亚嗰度，然后上到去咁样样，咁啊去到咧就两个死党就分手，咁啊另外一个朋友翻去继续读书咧，佢自己咧后嚟就放弃咗。其实佢如果翻去咧，即系佢都系一个中产出身嘅人咧，咁佢做医生咧，其实应该就无忧啦，以后生活。但系佢嗰阵时因为喺呢个旅程咧，启发咗佢啦，燃点咗佢呢个革命嘅火焰啊，所以佢。当时有本日记簿啊，所以后嚟而家你哋都仲可以买到噶，即系书店香港未必买到啦，但系你可以上 Amazon 揾到啊，叫做 The Motorcycle Diaries 啊， 有出戏添，睇 咪做佢咯，咪就系我咪就系俾碟你哋咯。咁后嚟就拍一套戏就叫做《捷古华拉少年日记》啊嘛，就 base on 佢嗰个日记噶嘛，《Motorcycle Diaries》噶嘛。咁啊后嚟卒之佢就去咗古巴，就帮呢个卡斯特罗啊，卡斯特罗最近又出嚟，你有冇睇新闻啊？又咁，但系咧，卡斯特罗就已经退位咗好几年啦，就传咗俾佢细佬，未啊，好犀利啊！呢个真系硕果仅存，我谂都差九啊岁应该。但系咧，佢个细佬叫卢尔啊嘛，咁我谂个卢尔应该可能细佢好大截啦吓。咁但系而家就系、是、古巴都搞得唔错嘅，咁但系因为奥巴马而家宣布啦嘛，就系即系部分。就解禁啊嘛，對於經濟個封鎖度啊嘛，咁啊叫開放，咁啊其實都唔知係好消息壞消息，我都話啦嚇。咁但係咧，卡斯特羅嗰陣時，當然咧就係即係風華正茂啦，就係搞革命啦。因為當時統治古巴嘅咧，又係一個嗰啲就係即係好嘅大地主啲特權階級啊嚇，啲權貴咧即係又傾嘅啦，梗係咁樣咧，佢就搞革命，搞革命出資咧就係捷古華拉就去幫佢，作為一個阿根廷人。去帮古巴，咁但系最后成为咧阿卡斯特罗最亲密嘅战友，系佢嘅得力嘅左右手，其实就系一个统帅嚟嘅，但系佢真系又系用兵如神嘅，咁主要都系打游击啦，所谓用兵如神，咁但系卒之就系、是、推翻咗当时嘅政权，1959年就成立咗今天嘅古巴，咁但系佢成立咗之后咧，其实卡斯特罗极力挽留佢噶，但系佢唔肯，嗱呢啲咧即系佢嘅人系好有理想嘅，即系其实佢留喺古巴又系。即係不愁吃不愁穿啦，直情係就係即係一人之下就萬人之上，我哋叫做。但係佢唔得，佢話我要繼續搞革命，即係周圍。當時相傳話好似去過非洲添啊，唔知咪去過剛果。但係咧，即係後嚟最佢事蹟咧就係喺玻利維亞啦，就翻翻去南美洲玻利維亞就搞革命。佢喺玻利維亞叢林度打遊擊，打咗好耐。但係到最後，因為玻利維亞政府軍係有呢個美國撐腰。有 CIA 軍事顧問，咁梗係啦。卒之咧就係、是、彈盡糧絕，不斷咁樣孤軍作戰，越打越少人，到最後咧係佢都唔投降。佢最後好出名係有一套戲啊，拍咗噶，但係嗰套戲係四個鐘頭嘅，就係、是、叫做 Chair 咁樣咧，即係嗰套戲拍得非常之好。個唯一嘅批評就係個男主角唔夠靚仔，因為捷古華拉真係好靚仔嘅，所以咧少年日記嗰個男主角就唔錯嘅。即系都好靓仔嘅，但系呢个讲佢临死 长毛咪咩咯？ 由头到尾长毛件 T 恤都系赵华拉啦， 唔够靓仔。 咁啊，梗系唔够啦，系嘛？咁啊，赵华拉好靓仔噶，你睇下啲相啊。好啦，咁咧，佢后嚟系咩噶？最后俾嗰啲政府军就包围住喺间即系破屋嗰度，佢匿咗间破屋度已经受咗重伤啦。咁样，然之后咧就啲人话要入去杀佢，但系其实因为。即系啲人，因为佢亦好得好多人爱戴啊，但系确实亦都佢打仗好叻啦，冇人肯入去，又冇人敢入去啊！即系话嗱，喂，佢一定咩噶啦？入去你随时一开枪就已经了结咗佢噶啦，冇人敢入去。但系到最后，即系军令如山，其中一个好后生嘅年轻嘅士兵咧，都系卒之就被命令入去，了结咗佢咁样。咁佢入到去咧，就应该我谂咧个士兵事后讲出嚟咧，因为。当时冇旁边冇人证啦，我唔知道有冇第三者听到啦。咁嗰个赵华拉同佢讲啦，系嘛，即系佢已经坐喺地下，勉强计起身，我睇戏嘅咋吓。咁佢话你系入嚟杀我噶嘛，系嘛？咁嗰个士兵都唔敢喐啦。佢话做咩仲唔喐手啊？佢话 I'm just a man， 系嘛？我只系一个人啫嘛。你一开枪我就死嘅，点解你唔开枪啊？开枪啦咁样。咁卒之个士兵一开枪就打死咗佢。咁打死咗佢咧，其实后嚟嗰套戏都有讲到嘅，佢直情咧就系、是CIA 啦。就落咗命令落嚟，就话你个尸体唔该你同我毁灭咗佢， 好似拉登咁咯。 系啊，系绝对唔能够俾人揾到你个尸体。 因为你俾人揾到尸体咧，就俾人当神咁拜噶啦嘛，系嘛？咁啊弊家伙啊嘛，所以佢后嚟个尸体唔知运咗去边度，毁尸灭迹系完全揾唔翻噶啦，只古华拉。咁咧，其实我今次去咧，奇怪就系、是。阿根廷講真，而家阿根廷已經係走資咗好耐啦。其實嗰個所謂社會主義道路都冇嘅。雖然而家呢個咁樣嘅總統就要求奧巴馬道歉，係嘛？1976至到嚇八幾年嘅嗰啲暴行啦。咁因為佢係支持當時嘅獨裁政權啊嘛。咁但係講真，我去過布宜諾斯艾利斯，即係就係阿根廷首都啦，等於去到一個西方嘅城市嚇。咁啊好靚嘅，周圍都好靚嘅。咁但係反而咧嗰度咧，我問過導遊嘅，你知我去到咧就問埋曬啲問題。我有啲團友都唔係好耐煩㗎，乜你成日都講政治㗎，咁係啊，我去到實問㗎，去旅行，我話啊，點解唔覺有呢、這個你哋自古華拉呀嘅雕像啊，或者咩嘅咧？咁佢話係啊，我哋都好少提嘅。咁、後嚟我先睇到咧，原來一個好喺市中心嘅高大嘅銅像係自古華拉嘅咧，就唔喺阿根廷，就喺玻利維亞嘅首都拉帕斯。拉巴斯，但系可惜嗰次嗰晚咧，我哋个旅游巴咧就系夜晚经过嗰个广场园林队中间咧，咁佢就指俾我睇，但系我啱坐嗰个位又睇得唔清楚，个窗口又黑掹掹。咁但系第二日我想话去咧，佢个行程就唔经嗰度啦。佢就系话咧，原来有个拉巴斯啊吓，即系玻利维亚，佢有个自古华拉嘅铜像咧，系企喺度咧，系踩住一只秃鹰嘅。咁、那个秃鹰代表咩？ 美国 就代表美国咯，系嘛？所以咧，啲美国人系好憎嗰个像嘅、就喺玻利维亚嘅。咁呢个是自古华拉嘅事迹啦，系嘛？咁就亦都头先讲过啦，圣马丁就系阿根廷人啦，系一个解放者啦。佢哋有个名嘅，就叫做Libertador， 即系 Liberator 咁解嘅，即系 Liberate， 即系解放者啊嘛，吓、咁另外一个咧，当然要提一提嘅咧，都系1982年嘅科克兰战争咯，吓、上次都提过啦。其实咁我今次都去咗科克兰群岛啊。我就以为科克兰群岛好细好细，其实都唔系咁细嘅。你睇清楚个地图啊！如果你个地图啱啱上一大咧，佢就系喺南美洲嘅南部啊嘅对开嘅海面，即系阿根廷南部对开海面咧。佢原来系由两个岛组成嘅，好得意嘅。一个叫做西岛，一个叫做东岛，中间咧系有个海峡咁嘅。但系其实周围仲有好多小岛嘅。佢讲紧话有成几百个岛嘅，其实，但系大嘅就两个，一个东一个西。咁我哋咧就坐游轮咁啊去到啊，佢有一个海港嘅。咁啊上去，咁你真係好明顯嘅，真係冇辦法。其實真係人呢係將即係文化同自然呢兩樣嘢呢好好奇妙。其實自然都係嗰個自然，即係你去到玻利維亞，你又都係睇個自然；去到科克蘭睇個自然。但你去到科克蘭呢，你就覺得自然好似去咗英國咁囉。咁確實係咁啊，上到去所有嘅嘢，佢一去到有個旅遊中心，外面有間郵局，整到直情同英國嗰啲邮局一模一样嘅邮筒啊，邮局啊，整个英国典型嘅电话亭，红当当嘅电话亭，Doctor Who 啊嗰啲咁样啊，即系电话亭。咁所有你知啦，嗰啲车辆啊，乜乜乜啊，全部英文啦，唔使讲啦。咁南美全部唔系葡萄牙文就是、西班牙文，佢系全英文啊。咁上面啲人就全部咧白人啦、啊、英国人啦、啊、咁样样。咁你等于去咗英国啫嘛。系啊，咁而家个气候都好舒服噶喎。嗰次我哋啱去到啦，咁就坐啲吉普车去睇企鹅。因为其实去科克兰咧最主要咧，其实个风光都唔错噶，即系个风景唔错。其实咁佢有啲建设，当然英式嘅建设都几靓啊，有啲colonial 嘅咁样样。咁就但系上面咧就有一个像啦，但系呢个像咧系我全程冇影到嘅像，铜像 系。 咁你嗰就系咩咧？就系大卓尔夫人像。 走啦， 唔好意思啊，唉，就科克兰 同列根同 系啦，同佢啊嘛。咁所以咧，我系特登，我老婆都问噶， 系 老公你唔影啊？唔影。咁样啊，就系因为你知我立场啦，都唔使讲，你听得我呢个节目系嘛？诶，咁但系原来讲下讲下咧，即系时间又到啦，系嘛？咁阿根廷都算讲完啦，咁下次咧就讲智利同埋秘鲁啦，好嘛？ 好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 一点啊！ 保护厨装，佢哋嘅汤包用料十足之余，仲无添加、无防腐剂，而且冇唔天然嘅味精。 咪就係獨子咯，佢一開二啊！ 呢、 這 個 係啊！ 哦，我明啦，獨子 真係一粒過噶。 環球勞業工程有限公司呈現，而家最適時，逢星期三晚7:30至8:00，欣兒、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適時。